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播出由梁岩为您演播的中国女排。 现在由大红爱的口中的梁好得分。 1981年日本大阪，袁伟民率领中国女排首夺世界冠军，由此开启了5连冠的传奇。 讲到他们这几年来流了很多汗，花了很多代价，这是辛勤劳动的结果。 2003年，陈忠和带领低潮中的中国女排走出困境，重夺世界冠军，中国女排再登巅峰。 女排精神这一方面，我觉得是祖国之上无私的奉献，再一个就是团队精神。 2019年世界杯，中国女排以11战全胜的骄人战绩，第10次捧起了世界冠军的奖杯，郎平泪洒赛场。 其实挺难的，其实也是一点点平衡。 三代女排人奋斗40年，终成十冠王。顽强拼搏，永不言败，女排精神是他们最大的精神动力。中国女排，一种精神的成长史。作者孔宁，演播梁岩。 比赛一开始，郎平的首发阵容变阵了，他让刘艳涵和朱婷打主攻，杨君晶和闫妮搭档副攻线，张常宁从主攻改打接应，二传手是丁霞，自由人是林立。这样一个大换血的结果，是全队自己无法适应新阵容，整体发挥显得很生涩，被韩国队以25-23拿下了第一局，变阵失败。感动于郎平及时扭转，又让全队回到相对熟悉的阵容。曾春蕾出场打接应，张昌宁和朱婷打主攻。感动于年轻二传手丁霞的担当，是他加快了整体节奏。感动于曾春蕾的彻底爆发，让中国女排以25-15和25-20连下20。首战塞尔维亚队，大花蕾只得到了1分，打美国队得到4分。如今爱笑的大花蕾回来了，曾春蕾说：“队长一职让我增加了心理负担，我要学习如何放松心态，如何在困难面前更从容。技术的改变来自思想的释放，这一场我的心态正常了。”感动于张常宁拼尽全力，他说：“比赛好艰难，我关键球处理缺乏经验，郎指导告诉我把每一场球当作积累经验的阶梯去学习。”这一战，张常宁得14分，列全队第2。更动人心魄的时刻是第4局开局2-2战平的时候，朱婷因为脚踩在了伸过线的韩国球员的脚上，而崴了脚伤退。他疼得流出了眼泪，全场鸦雀无声，气氛令人窒息。没有人会认为朱婷还会登场，郎平也不会轻易冒险。然而当韩国队以14-13反超的时候，朴实的朱婷说：“郎指导，我想上。”郎平扭头问朱婷：“你行不行？”朱婷回答：“我没什么大事儿。”于是朱婷再度出场，很多人被朱婷感动了。 郎平感叹，朱婷精神可嘉。曾春蕾说，朱婷再度出场，我们每个人受到了精神鼓舞，更踏实了。但是韩国球星金软景的出色发挥，让17-21落后的中国女排陷入绝境。要感谢杨君京的那次关键拦网和发球得分，也要感谢闫妮的探头扣杀。而当中国女排以25-23险胜第四局的那一刻，所有人都被朱婷感动。在朴实的朱婷身上，我们看到的是那曾经感动无数国人的女排精神。正是这场关键的三分胜利，让中国女排拥有了最后决战名古屋的机会。也正是这关键的三分，让中国女排拥有了冲击里约奥运会大门的机会。这是一场艰难的比赛，变阵失败，朱婷受伤，第四局17-21落后。姑娘们用自己精彩的发挥，居然击败了疯狂的韩国女排。朱婷带伤战斗，让不少中国球迷感动落泪。有一种精神，叫女排精神。而越在危急的关头，姑娘们越能打出这种令国人感动的精神。朱婷，无数国人心中的偶像，女排精神，我们为之感动。每个人的艰辛付出，让中国女排翻越了一座高山，超越了自我。世界杯还没有结束。从那一刻起，真正的战斗才刚刚打响。中国女排前进，只要打出忘我搏杀的精神，后面没有任何一支球队会轻易战胜中国女排。忙碌了一天的主帅郎平说，球员缺阵打乱了我们的计划，球队每天都面临攻传配合的困难，我也要求队员们耐下心来，希望每打一场球都有进步。我们这次比赛面临的问题比较多，毕竟场上老队员少，阵容又总是有变化，也挺难为他们的。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这个状况，所以希望他们能够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场上相互弥补，谁行谁上，把自己的水平发挥出来就行了。8月27号，缺少朱婷的中国女排以3-0完胜秘鲁队，结束了世界杯第一阶段的比赛。在总结第一阶段比赛的时候，郎平表示，每场球都是我们进步的阶梯。他说，年轻人国际大赛经验不足，所以每场球不管谁上都是锻炼的机会，这样每场球都力求有所提高。松本的五场比赛我们打得比较艰苦，我们出发前的变数太多，遇到突发情况之后队伍发挥不稳定。至于后面的比赛，我希望每个人都能找到配合的方式。对于朱婷什么时候能够复出，郎平表示，每个人的康复程度不同，现在得看他的康复速度了。一轮过后，世界杯的排名是这样的：俄罗斯队5战全胜，积14分，列第一。美国队4胜1负，积13分，列第二。日本队4胜1负，积12分，列第三。中国队4胜1负，积12分，列第四。塞尔维亚队4胜1负，积11分，列第五。 可见中国女排和韩国队的那场胜利有多么的重要。同时，冈山站对手不强，也给了朱婷休息的时间，更给了中国女排喘息之机。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8月28号，中国女排从松本出发，乘坐 JR 快线特急电力列车奔赴名古屋。因为从松本直达冈山不太方便，女排队员一出现在松本火车站，就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姑娘们看上去心情平静，有说有笑。朱婷的伤好多了，已经完全可以自己走路。2小时10分钟之后，中国女排乘坐的列车抵达名古屋火车站，全队将在这里乘坐新干线再度奔赴第二阶段比赛地冈山市。列车路过了著名的京都、大阪、神户等名城，103分钟之后抵达冈山。令人兴奋的是，在新干线出口聚集了由冈山华侨总会和留学生组织的上百名华侨，他们都在迎接中国女排的到来。中国队加油，郎平加油的喊声响彻云霄。有一对年轻夫妇带着熟睡的婴儿来接站，婴儿头上系着中国加油的红布，十分可爱。郎平代表全队感谢华侨们的支持，表示将全力以赴争取在冈山获得全胜，打好世界杯的比赛。在冈山，中国女排不仅有能力全胜，而且有望拿满9分，为最后名古屋决战做好充分的准备。而绝对主力朱婷恰巧可以通过冈山站得到充足的恢复时间。冈山市位于日本本州岛的南部，在濑户内海边，天气有些闷热。队员们刚从凉爽的松本赶到冈山，也需要一段时间的适应。9月29号下午，郎平带队在冈山市桃太郎体育馆进行了技战术训练。人们关心的朱婷没有参与全队的训练，而是独自进行身体训练。在发球训练阶段，朱婷也参与其中。从表面上看，朱婷的伤的确不重。为了得到充分休息，朱婷应该不会在冈山出场比赛。冈山是日本童话人物桃太郎的故乡，桃太郎在日本家喻户晓。有一个叫吉备金彦的皇子，把桃子当作守护神，人们称他为桃太郎。吉备带领着当地居民打败了魔鬼温罗，成为英雄。后来桃太郎的传说发生了变化，衍生出了民间桃太郎。传说他是从桃子里诞生的，带领用饭团吸引的狗、猴子和鸡一起打败了魔鬼。我一出火车站，就看到站前广场上拿着木棍的桃太郎雕像，旁边是狗、猴子和鸡。冈山到处都是桃太郎的影子，比如繁华的桃太郎大街和桃太郎博物馆，连街道上的油桶和井盖都是各种桃太郎的形象。有趣的是，女排世界杯冈山站的比赛场馆就叫桃太郎体育馆。于是我们几名中国记者踏上了寻找桃太郎体育馆的旅程。 沿着冈山火车站一直向北，然后跨越火车道，再一路向北，就到了桃太郎体育馆。走进体育馆，我们看到中国女排正在训练。姑娘们表示，在桃太郎的故乡，她们也要成为英雄。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由于日本主持人无法准确地说出张常宁名字的读音，所以不管来到哪个城市的赛场，我们听到张常宁的名字都是“球球球”，而这个“球球球”恰恰是中国女排最大的变数，它几乎决定着中国女排潜力到底有多大。目前还不到20岁的张常宁，本来是郎平为了2020年东京奥运会进行的人才储备，却因为主攻手惠若琪心脏病缺席而被提前推到了前台。于是张常宁的爆发就是中国女排的幸事，她的低迷和起伏就是中国女排的悲剧。张常宁可以打接应，也可以打主攻，是一名多面手。张常宁昵称宝宝，出身名门。他的爸爸张友生是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男排的主攻手，曾经和汪家伟、沈福林等中国排球传奇人物一起在中国男排效力。张友生参加了1983年亚洲锦标赛和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退役之后一直担任江苏队的教练。张常宁同父异母的哥哥张晨是中国男排的主攻手。一家人为中国排球征战，而且都是主攻手，还是中国排球史上第一个一家三口都曾经代表中国参加世界大赛的家庭，堪称中国排坛的第一排球世家。张常宁说，我很幸运能够跟随郎指导一起征战国际大赛，得到了很好的锻炼，现在我就是在积累经验。而郎平说，张常宁进步很快，但是他需要时间来成长。在目前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张常宁只能用世界杯这样的国际大赛来成长了，力争每打一场比赛都有收获。不是任何一名年轻球员都能有机会用世界杯这样的大赛来促进成长的，张常宁做到了。张常宁也许正是为排球而生的天赋女孩，难怪她的名字在日本被叫做秋秋秋。3-0，中国女排完胜古巴队，3-0轻取肯尼亚队，3-0完胜阿根廷队，中国女排顺利拿下了冈山站3连胜，而且拿满了9分，没有掉队。2轮过后，美国队7胜1负，积22分，名列第一。俄罗斯队7胜1负，积21分，中国队也是7胜1负，积21分。塞尔维亚队同样是7胜1负，但是他们积18分，排在第4位，中国队排在第3。日本队6胜2负，积19分。中国女排为最后决战名古屋，赢得了蓄势待发的机会。2015年， 郎平的确遭遇了极大的困难，多人因伤无法参赛，年仅19岁的张常宁尽力了，而且每天都在进步。同时，缺乏世界杯经验的18岁副攻手袁心玥起伏不定，而刘晓彤几乎一年都没有跟随中国队征战，对新战术体系比较陌生，而且自己的竞技状态也需要一个提升。通过在冈山的3场比赛，聪明的郎平磨合了不同的阵容。国产动画影片《大圣归来》的热映，让齐天大圣孙悟空成为当时国人谈论的电影焦点人物之一。而核武器朱婷就是中国女排的齐天大圣。在冈山休整之后，他将在名古屋上演朱婷版的《大圣归来》。毫无疑问，如果没有朱婷，中国女排就没有了名古屋决战的最大资本。冈山站的赛程安排恰巧让朱婷有了难得的休息时间，而且朱婷每天都在跟随队友训练，保持了不错的竞技状态，这就让大圣归来成为可能。在郎平的带领和培养下，朱婷不仅仅是进攻、一传、防守、拦网、串联、发球等综合水平都得到了不小的提升。一个身高1米95、充满激情、灵活多变而且技术全面的朱婷出现了。他最让对手胆寒的是高点快速平拉开进攻，那才是真正的摧枯拉朽。但是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朱婷潜力远远没有挖掘到最大化，这在前面的比赛中已经表现得很明显了。有意思的是，朱婷在冈山站参加了第3场比赛和阿根廷队的那一场，在保留实力的情况下竟然成为了得分王。朱婷说，我发挥的还可以，主要是熟悉一下比赛氛围。郎平说，朱婷休息了6天，必须要比赛了，这样他才能尽快的适应比赛的节奏和氛围。9月2号上午，中国女排乘坐新干线奔赴最后一站名古屋。名古屋决战将于9月4号打响。美国队、俄罗斯队、中国队、日本队和塞尔维亚队都有直通里约奥运会的机会，甚至最后夺冠的可能。 以上就是今天体坛传记文学为您带来的中国女排。在名古屋决战中，中国女排表现如何？她们又是如何冲上巅峰的？明天的体坛传记文学将继续为您讲述，也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大家好，我是吴磊。北京冬奥会冬季两项比赛在张家口赛区的国家冬季两项中心进行，共产生11枚金牌。冬季两项运动由远古时代的滑雪狩猎演变而来，由越野滑雪和射击组成，运动员身背小口径专用步枪，在滑雪的过程中瞬间停下，快速出枪，射击结束之后再次奋力向前，上演现实版的雪地枪战，让我们一同品味快与慢、动与静的双重魅力。同时也请大家多多关注北京冬残奥会，两个奥运同样精彩。 告别金元泡沫，重塑中超理想，分段赛会进程迎来崭新起航，实力新人 来到了这个新的家庭，面对挑战完成挑战， 精干老将 为了我们的目标去努力去争取冠军， 激情主帅